第105集，还有20分钟。各种复杂的设计图纸铺了满满一桌子，何故拿着谭浩纯统计出来的那张歹徒的行动轨迹图解释道， 我根据这张图把他在这几个时间段内可能去过的地方和设备的埋设线路做了对比，我认为他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某个系统，而是用爆炸引起连锁爆炸。 每一次黑客入侵监控的时间都不超过30分钟，成年人快步走的话一分钟100米左右，再加上避开耳目和装置炸弹的时间，来去超过步行20分钟的距离，很可能就是黑客制造的烟雾弹，可以排除。 好， 何故把跨度过远的删掉了，留下来的运动轨迹越来越少，越来越清晰。 这些分别都是什么设备？ 这里是锅炉房，但锅炉房是第一个被检查的地方，歹徒不会在这么明显的地方埋炸弹。从锅炉房延伸出去的这条是燃气管道，这几条是水管，燃气管道是最容易造成爆炸、火灾和大量人员伤亡的。 可燃气阀门已经被我们关闭了，管道内残留的燃气不足以形成链式爆炸。 对，所以歹徒的最终目标应该不是燃气。在这些线路里还有两个非常危险的东西，一个是太阳能电力系统和储能发电机，还有一个就是液压系统，前者有着非常庞大的储电量。这个液压系统不仅仅起排污作用，场馆顶上的遮雨棚的伸缩、舞台的升降旋转全都涉及到液压。 可是这两样东西都是比较稳定的，电路火灾很好扑灭，而液压油很难燃。 何工，你比我们都了解这些设备，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歹徒，你会怎么利用这些东西和6枚炸弹造成最大的损失？ 原则上我认为如果没有燃气助燃，这些设备都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爆炸。 但紫妍不可能想不到我们会切断燃气。 也许我们把事情想复杂了，紫妍的目的不是造成多大规模的伤亡，而是传递一个信号，一个宣战的号角。毕竟只要有一枚炸弹在这里爆炸，都会成为国际性的新闻。 可这样一来，炸弹的埋设点就可能是随机的了，那我们绝无可能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全找到。我认为紫燕不会设置一个无解的局。 他是一个邪教首领，一个变态纵火犯，难道还指望他会仁慈地给我们提示吗？ 我认为他会，因为他的自负。 众人不解地看着宫应宪。 如果他只是想要制造一起事件，他就不会专门在事前发这个视频提醒我们，我们在明他在暗，他可以把我们全都炸死。他说这是一份新年礼物，其实这是给我们下的战书。他说我们和他是有联系的，有羁绊的，是神的意志凑成了这一切的巧合。他要遵从神的意志燃起这把火。在过去的几次交锋里，虽然他们做了很多恶，但我们也都破了案，抓了人。我们两个甚至上了炽天使的悬赏榜，这让我们无形中成为这个组织对抗者。而鸿雁的死对他们来说是我们的胜利，很可能让紫燕遭到羞辱，甚至挑战了他的权威。所以他要在这个有象征意义的一天，在这个万众瞩目的体育馆里打败我们。 仁义只觉手脚冰凉，一股寒意直冲脑门。宫应贤脑中灵光一现，顿时嘴唇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他在直播，不是6个媒体台和一个网台正在直播，而他将要在这场直播里表演他的壮举。那个组织的人和炽天使上的秘密用户肯定全部都在屏幕前关注着，所以他会设置一场相对公平的游戏，他给我们反抗的机会。如果这一开始就是死局，那体现不出他的力量。他是如此自负和傲慢，他要看着我们垂死挣扎，最后向所有人直播我们的失败。 秋妍咬着红唇狠狠骂了一句脏话。何故突然一拍桌子，他沉声道， 我想到了，我之前疏忽了，现在我想到了。 什么？ 何故扑到桌前把几张设计图纸抽了出来仔细看着。 何工，到底 防冻液，冷凝水循环系统里的防冻液只有冬天才会添加， 防冻液是比较安全的东西，燃点很高，但是如果遇到高温和爆炸， 乙二醇的燃点可以达到400多度，可一旦达到了它的爆炸极限，这个水循环系统遍布整个场馆，包括结构柱。也就是说，一旦歹徒利用燃气、储电机或液压油缸的爆炸引爆了防冻液，整个场馆都有危险。 何故用颤抖的手拿起设计图。 我现在把这些系统有所交叉的关键节点都标出来，那些地方的附近一定就是爆炸的卖设点。 仁义看了看表，声音也在发抖。 还有20分钟。 这时蔡强传来消息，监控上拍到的可疑男子是搭建公司招来的临时工，此时已经消失了。他们正在整个场馆内搜捕，照片也已经发到了每一个相关人员的手机上。何故最终标出了24个节点，邱岩马上把信息发了出去，让警察和消防员组成的多个队伍进行搜查，一旦发现立刻通知拆弹组。仁义也想去带队搜查，但被龚应贤制止了。 你留下。 我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去。 你留下。你比大部分警察都更了解这帮疯子。小谭那边很快就要统计完了，我需要你帮我。 尽管这确实是他想把仁义留下的原因之一，但他有更重要的无法说出口的私心，就是他希望仁义远离炸弹。无论炸弹最终会不会引爆，他们都不会离开，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是他们的使命。可他希望如果那一刻真的到来，仁义在他身边。 好吧。 仁义深深地凝视着供应线，心脏传来一阵闷痛。20分钟后，等待他们的究竟是怎样的命运，他已经不敢去想。但能够跟龚应贤生死与共，他也无所畏惧了。很快的，王猛带队的一组消防战士就在一个配电箱里找到了第一枚炸弹，由拆弹组成功拆除。会议室里传来一阵欢呼声。这时谭浩纯的资料收集也结束了，他将全国最近5年内符合龚应贤给出的条件的火灾类案件全部收集起来，一共400多宗。 还是太多，删除已经抓到罪犯的 案子一下子少了一半。 打印出来。 龚应贤守在打印机旁对仁义道， 现在已经来不及详细分析了，根据你的经验、你的直觉、你对这帮人的了解，挑出那些你觉得像是他们干的，就凭着一股直觉。 仁义点点头，打印机一面往外吐着，龚应贤一面快速浏览。他记忆力惊人，几乎一目十行，很快就能把一个案件的简述看完。他看完觉得可疑的就交给仁义。两人花了近10分钟的时间，从200多个案子里挑出了27宗。这其中一定有漏网的，也有误判的，但已经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参考。就在他们检索案件的同时，炸弹也被一枚接着一枚地找到并拆除。龚应贤和仁义又仔细将那27宗案子看了一遍，仁义越看越觉得古怪，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这些案子看起来毫无联系，地域、背景、受害对象也千差万别，可他还是感觉到其中有什么东西，让他从这些简述的背后窥见了一个阴影。